这儿子养的， 哎，这儿子养的是真好。 对，这个。 对，我就说这 是、啊、这孙子，就说这他是为了孙子， 哎，是为了孙子， 为了孙子，他这儿子是吧？你看我这， 哎，就为了孙子睡觉嘛。 哎， 我得去 照应去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 行 后来 啊，咱就不多聊了，就到这儿吧，好吧？ 行， 这故事反正大伙儿也都明白了哈。 哎， 感谢啊，感谢三位，也是再次祝大家中秋十一快乐。接茬呢，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北京新闻广播，回见您呢。 金牌橱柜，十六年专注只做橱柜，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。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